欢迎大家收听无极限地带，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Mika。 今天我很开心邀请了两个嘉宾上来跟我们分享祝福的力量。今天我们 的题目主题就是讲祝福的力量的。首先介绍我们的嘉宾先啦，有 Ashana 和 Percy。 其实 Ashana 之前和 Percy 都在之前新四学习那里其实都上过来做嘉宾的，都很多谢他们今次又再次来到啦。Ashana 呢其实就是一个Ashana 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整全身心灵疗愈师来的，他也有超过十年的经验啦。他有很多不同处理过很多不同客户的身体啊或者能量的疗愈啦。咁所以其实佢喺各方面呢其实係有好多经验呢其实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 Percy 我諗大家都可能记得㗎啦。咁其实佢係一个，佢除咗係一个动物全身师之外呢，佢都係一个颅底治疗师啦。咁而且佢亦都会唔定期呢会举办一啲静心嘅活动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嘅。咁讲祝福的力量啦。哎，我哋要Shana say个 hello 先，唔该。 Hello， 大家好。 係啦 ,Percy。 Hey， hello， 大家好。 好啦，咁我哋请嘉宾纳入正题之前呢，我哋依家讲一讲其实今日我哋会讲啲咩啦。咁我哋会透过唔同嘅research 啦，研究啦，其实有一啲证明到咧，其实祝福里边包含嘅力量咧，其实好强大嘅。咁我哋想今日透过呢个机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另外咧，亦都想请嘉宾啦，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哋嘅经验啦，喺祝福里边，佢哋点样去发现到咧，其实祝福里边可以带嚟佢哋改变佢哋嘅生活啦，令到佢哋生活更加和谐啦，同埋里边蕴含嘅力量。咁除此之外咧，我哋都希望再分俾翻一啲少少嘅tips 俾大家啦。咁其实点样可以将呢个祝福咧嘅力量咧应用喺我哋嘅日常生活里边，令到我哋咧嘅生活更加和谐去美满嘅。Percy， 听讲你对呢个祝福嘅 research 咧有啲研究喎，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研究咧就唔讲得啦，其实咧我就本身有教动物全心啦，咁好多时咧我都会引用一本书，引用一个人嘅研究嘅，咁佢叫做冈本胜博士啦，系一个日本嘅一个已故嘅博士嚟嘅，咁佢个研究咧就系1994年嘅，咁最初咧其实个研究系一个法国人做嘅，咁后屘做下咧就摆低咗啦，然后佢自己咧就攞呢个研究去发扬光大，好过瘾嘅研究，其实佢就系发觉咧系啲水咧。如果你咧系加咗啲意念落去咧，将啲水变成一个结晶之后咧，透过一啲特别嘅摄影咧，睇到佢哋嗰个图形系完全唔同嘅。如果佢将啲水对住一啲水系加啲，譬如话赞美啦，或者正向嘅能量啊，或者嗰个祝福啊之后咧，嗰啲水嘅结晶咧系会好靓好靓，好似星星啊，或者系好似花咁样嘅。但系如果对啲水讲一啲憎恨嘅说话咧，佢嘅结晶咧影出嚟咧系哇好核突啊，歪实歪零歪称啊，完全都唔平衡啊咁样嘅。咁佢呢个研究咧就系令大家知道，原来无论系一个想法、一句说话或者文字，总之意念咧其实系会有影响嘅，对水咧系会改变佢嘅分子结构啊等等嘅嘢系好得意嘅。咁所以咧，佢出咗好多书啦。咁我最多时咧就系会同我啲动物全心嘅学生咧，就提起佢嗰本《生命的答案：水之道》。咁呢个就系我所理解嘅冈本胜啦。咁样 ，Amika， 你又对冈本胜有啲乜嘢嘅睇法咧？ 哦，其实咧，我睇过嗰啲相嘅。其实大家喺 YouTube 咧，如果你查Emoto Water， 你一定系会睇到一扎呢个水嘅结晶嘅相出嚟嘅。其实当中有靓同埋有唔靓嘅，你会慨叹，即系你会惊叹，哇，点解咁犀利嘅？只系一个念头就可以作出咁大嘅转变。咁我即刻就谂到啦，人嘅身体其实超过70% 都是水嚟嘅，我啊成日要飲水噶啦。咁即系话，其实如果系某一个念头啦，或者系一个祝福啦，其实都可以改善我哋自己人嘅身体嘅分子结构噶咯。咁再延伸到呢个地球上边有70% 以上嘅都系海洋，咁咪即系又系一样。咁其实即系话，其实我哋每一刻嘅念头啊，或者我哋嘅祝福咧，其实系如果 一个人做一个微小的祝福，其实可以好像蝴蝶效应咁，其实可以带来很多不同的转变嘅、哦。咁咪真系好犀利。 系啊，不过有人可能讲话，咦？咁科学家佢系有方法将啲水冷冻咗嚟结晶，有特别嘅摄影，即系咁佢可以做啫。咁我自己点可以证明到我做到呢？其实啊，又好得意。咁我睇翻一啲资料咧，原来喺台湾有间小学咧，咁个老师咧就播咗呢、這个啊冈本胜博士佢做研究嘅一个纪录片出嚟啦。于是咧，啲同学咧就各自咧用佢自己嘅方法做啦。咁其中一个同学仔咧，佢就好过瘾，佢揾咗咧三嚿饭。咁就摆喺三个樽嗰度，系啦，三嚿饭。咁佢又点做呢？佢咧就系、是、每日三餐时候咧就对住你三嚿饭，当然唔系食啦，对住三嚿饭就讲嘢啦。咁一嚿饭咧就讲，你好香啊，你好软啊，你好棒，即系国语你好棒，即系你好叻啦，你好劲啦， 系两劲啊。 咁、啊、另一樽咧，佢就对住佢讲话，你好臭，你好恶，你好污糟。而第三樽咧，佢就完全唔理佢。咁第三樽就喺嗰、那个通常做实验嚟讲咧，嗰、那个叫 control 嘅，就要嚟做一个即系比对嗰个结果嘅。咁佢而试者咧，七日之后就发觉咗好多好得意嘅嘢啦。有啲咩得意嘅嘢咧？就系、是、佢发放祝福赞美嘅嗰一团饭咧，冇发毛，仲系白色嘅，而且咧有少少酒香。 酒香 系啊，即系好似啲饭咧酿酒咁样咧，你即系发酵咗，即系有酒香咁样。咁另一个咧，嗰、那个佢话你好臭啊，好恶啊，咁样即系闹佢嗰一团饭咧，就变咗黄色，同埋有少少绿色嘅毛菌啦，同埋发臭啦。而第三个咧，嗰、那个 control 咧，即系嗰个用嚟做比较实验结果嘅嗰、那个完全冇气嘅饭团咧，就有黄啦，有白啦，灰灰地咁啦。咁但系就未都未发毛嘅，咁另外咧都有少少酒香嘅，哇好得意！咁我觉得，咦一个小学生都好有实验精神，都做到，咁其实我谂听众都可以去试下。 我有试过噶，其实我喺屋企咧， 系点啊？ 我有呢排好中意养花，咁我就同啲花咧，日日翻到屋企咧，就当佢系 friend 咁样啦。 嗯。 Hello， 我翻嚟啦，你哋好嘛？嗯，你今日好靓啊。跟住咧，我啲玫瑰花尤其啦，即系我觉得最特别嘅例子就系最近你都知是冷而是热，跟热到黐线咁样有时。其实玫瑰花对热系好敏感。 嗯， 咁咧当我咧，我日日都系咁啊。其实咁即系咁佢咧，即系平时玫瑰花可能一两日咧已经谢噶啦，咪耷头噶啦嘛。咁有一朵一两朵咧，佢顶得到成。过几两个礼拜都未谢， 好似仲开紧叶噶嘛？ 系啊，仲有开，仲要系佢自己开叶啊，开咗八块叶。你谂下，你普通系，我觉得系超级市场买紧啫嘛，枝花唔系咩咁特别嗰啲花。嗯、其实拎翻嚟咧，插咗喺水度咧，佢自己会出咗八个新嘅叶啊，系好神奇啊！咁我就会发觉啊。原来咧，佢即系之前大家其实都听有啲研究，其实动植物都有啲意识噶嘛，基本上啱唔啱啊？ 系 咁我呢个小小嘅实验都唔系有心做嘅，但系发觉佢带俾我咧就系一个啊，原来咁得意，咁一个奇迹咯。对于我嚟讲就系 咁好正，因为其实我通常我哋咧啲花咧，咁人买俾我哋，或者我哋有啲花咁样，我哋攞去再种咧，用啲水养住咧，佢唔死已经偷笑啦。 系啦， 你仲可以生叶，同埋我睇到你啲相咧，红卜卜啊！好靓啊， 好靓啊， 我觉得好难得啦。咁我要讲多一个实验咧，就系、是、两年前咧喺网络疯传嘅，就系咧头先你可能话饭，你要睇下咩饭啦吓，究竟咪丝苗出嚟效果又唔同普通嘅米啊咁样。咁有一个喺英国嘅一个作家啦，佢系一个新心灵嘅作家啦，佢叫 Nicky Owen 啦。咁佢咧揾咗一个苹果切开两半，咁摆喺两个唔同嘅杯里边啦，一个就爱佢，佢唔止系讲爱嘅嘢，佢可以系传达一啲爱嘅意念俾佢啦，另一个咧佢就系讲一啲恨嘅嘢，我恨你，我憎死你咁样诸如此类啦。咁又跟住咧，佢发觉咧系十四日之后咧，佢讲爱，佢讲祝福嗰个苹果嗰半边苹果咧，仲系好有苹果嘅味啊香啊咁样， 佢食噶， 仲有少少嘅系只有少少淡色噶啫。 系， 但另一个佢讲恨嘅苹果嗰另一半咧，哇！大镬啦，变晒黑啦。咁 anyway 咧，佢做完之后咧，佢就觉得好过瘾，于是佢就召集咗咧喺英国 200多个唔同阶层、唔同年龄嘅女士咧，就买个是但去买个苹果，切开一半，一边就讲爱，一边就讲恨，然后叫佢写翻日记出嚟。而有人咧用做咗一个月，发觉讲爱、讲祝福嗰个苹果一半嘅苹果咧，都系少少变干啫。但另一个讲恨、讲啲好恶毒说话嘅苹果咧，哇！嗰半咧已经黑晒啊，好核突啊，好难睇啊咁样。 呢度讲到呢度，我其实有个联想，即系根据你头先咁讲呢个试验，其实我哋都可以试下将，即系我哋生活里面总会有啲嘢，我哋好诶，令我哋即系好感恩啊，好欣赏啊，好喜悦啊，咁总会有啲嘢令到我哋觉得系好诶唔开心啊，甚至有啲怨恨啊，或者气馁啊咁。其实可能我哋都可以从自己做一个咁嘅试验，就系用翻头先你用个苹果嚟咁先算。即系我哋可以一将我哋即系观察到我哋可以感恩嘅嘢，我哋见到靓嘅嘢，我哋见到喜悦嘅嘢，好似你头先阿 Mika 就赞啲花好靓咁，即系讲翻一啲好即系开心啊、喜悦啊、美丽啊嘅说话对俾一边嘅苹果啦。另外一边嘅苹果就系讲翻一啲平时困扰我哋嘅嘢，一啲烦恼。咁如果你可以透過一個即係一個觀察，然睇到到，如果我哋即係將呢一啲煩惱觀嘅力嘅諗法啊，一啲情緒啊，一啲嘅我哋習慣咗嘅表達嘅方式啊，喺點樣會透過即係觀察個蘋果而知道點樣影響緊我哋？因為始終我哋身體裡面大部分都係水，係水係有個記憶體，都係個傳送信息嘅一個能量體。咁可能如果我哋选择多啲系用祝福啊，睇一啲喜悦啊，一啲欣赏一啲嘢，会唔会对我哋又造成另外一个嘅体验呢？ 咁都几有趣啊！其实一个好简单嘅实验嚟啫嘛，即系基本上可能话饮水系咪你之前咧，阿 Shana 你话你同啲学生讲，叫佢哋试下水嘅味道系咪 啊？呢、這个我好中意做嘅，因为虽然水有好多种品种啊，你有阵时都话好难即系可能控制到同一个品一个水嘅水质会有啲咩味道。咁你甚至你可以揾几个人一齐，可能屋企人咁样或者朋友，就同一支水你可以试下。你摆倒少少水喺个杯嗰度啦，慢慢饮，得下个水嘅味道，然后感受下个质地啊，你觉得佢鞋啊、滑啦、啊、甜啊、冇味啊，甚至涩啊，你感受下个机嗰个感觉系点？然后你用双手揸住杯水，我一般就会用玻璃杯，因为我觉得传送嗰个力量会好啲。咁样咧就用双手揸住个玻璃杯啦，两只手双手合十咁样。一隻手心是全联系返个心，只要你将个注意力摆返喺你个心嗰度，放松你个呼吸，然后由你个心嗰度真係好诚心咁去讲三声感谢杯水，就算你就咁讲三声多谢，其实佢已经系改变緊个水个分子。你甚至可以讲多少少，就话你祝福啲水啲咩呢，祝福佢滋养你啊，祝福佢令到你越嚟越年轻啊。即系你可以讲多少少，总之系赞美感谢啲水嘅。你再饮返个杯水，你慢慢再搭，通常个味道系会有啲变咗。咁即係因为冇辦法同大家一齐做呢个试验啦，即係我嘅经验就係、是、一般个水係会滑流咗，甚至有少少甜味。 嗯，好得意喎。你哋一间可以喺完咗你节目之后呢，你就可以试下呢个实验啦，基本上。咁其实都几得意嘅，可以睇到个意念呢点样影响我哋嘅现实环境啊，生活里面周围啦。因为我听阿 Shana 讲呢，其实又有啲另外啲更加有趣嘅例子，就係话啊，非洲呢嗰啲部落嘅啲人呢，其实佢呢透过呢个祝福呢去做嗰啲嘢喎，同我哋依家嘅諗法有啲唔同。因为听即係我哋大家都觉得你哋做错事或者係犯咗罪啦，其实就要入去呢个惩教所啦，或者呢、這个即係惩教所嘅意思，其实真係都希望改正你哋嘅之前做错事嗰、那个念头啦，或者行径啦，令到你哋改过啦。咁但係非洲部落里面呢，佢哋有另外一个方法㗎嘛，阿春啊。 係啊，我第一次听就听从 动力嘅。我系一位新心灵导师嗰度，佢因为佢喺非洲长大嘅，咁佢有一啲咁嘅亲身体验啦。咁另外亦都有时系会喺一啲嘅报道嗰度亦都睇过。我相信系咪净系非洲都未必系，即系可能啲远古嘅一啲嘅民族都会有呢啲咁嘅习惯，因为好多远古民族佢哋系一个群体性嘅生活，咁每一个人个关系都好密切。咁即系例如有个人可能犯咗法咁，或者伤害咗其他人咁先算啦。咁佢哋唔会用一个惩罚嘅心去对待佢咯。佢哋好多时就系会成班人围埋一齐，即系我相信条村唔系好大嗰啲，咁跟住然后咧就请犯咗事嘅人喺埋一齐啦，可能喺个圆圈嘅中间咁先算啦。咁其他啲人咧就会去为佢祝福。因为他们相信其实每一个人本身都是向善的。如果他有些东西是可能有时有些选择错误，然后造成一些的伤害，或者造成一些的恶果，其实他可能都未必是他本质是这样。那只不过是他只是透过一个不恰当的渠道表达了其实他需要帮忙。 嗯，咁明白， 咁所以佢哋就会透过呢一个祝福嘅力量咧，去祝福佢，希望佢得到得到佢需要嘅疗愈净化，佢唔再需要再重复呢一个嘅行径，咁亦都唔需要透过去惩罚其他啲人咧，造成大家有个纠缠喺度，咁亦都系即系，亦都可以睇到一个宽恕心嗰个重要性。 系呢个就真系好唔同啊！同我哋依家社会上普遍上觉得做错事嘅人应该要惩罚，或者系个方式有少少分别咯。咁但系其实好得意嘅，因为其实能量上咧，我都想讲翻啊。我依家讲紧嘢系一个能量啦，思想上系一个能量啦，每一样嘢我哋都系一个能量嘅频率嘅转向。我谂我哋之前都讲过，大家都会明白。咁但系其实，又要諗返我哋周围都会係一个我哋嘅能量，当然我哋有一个气场啦，咁会再喺呢个社会上面游走啦，我哋嘅气场呢其实都会影响周围大气电波，应该宇宙电波，或者我哋依家周围嘅空间嘅。即係好明显，如果有一个人係喺好嬲怒咁样入咗呢间房，咁慢慢呢我哋大家嘅人咧，可能都会感觉到呢个好紧张嘅情绪，因为佢将佢自己嘅嬲怒嘅电波啊频率咧带咗入嚟呢间房嗰度。咁即系话，其实我哋调翻转啦，如果我哋以一个祝福嘅心，希望个个人都会会越嚟越好啦，或者希望大家都得到欢乐，咁我又谂，我哋将呢个这个信息系发射出去大气电波嗰度啦，因为其实我依家讲紧都发射紧噶嘛，咁其实就会系慢慢去感染其他人咧。调翻转咧，其实就有一个回向啊，系咪可以去回翻落？其实一个回向都会影响翻我哋自己嘅气场，会唔会系咁样讲啊？ 会啊，绝对会啦。咁其实我又想问翻阿 Percy， 头先佢提过如果一个人病咗嗰阵时候，我哋可以其实选择祝福自己啦。咁。在选择祝福自己的时候，其实你都有一个即其实你已经选择你自己将那个能量调整了，提升了。 嗯，我转了先出去。 是啦，所以你越是投放力量在那里的位置的东西，它越容易发生。所以当你选择我去祝福自己的时候，你已经是将你的病情在某程度上是改善的。咁起碼你冇咁大壓力先。 哦，係啊，壓力啊，真係呢家嘢好難，好難搞。 但係如果你話可以，即係當我係糖尿病咁先算啦。如果我可以祝福埋，以我作為一個本體，然後回向俾所有其他世界上患有糖尿病嘅人，希望佢哋都可以得到佢哋嘅療愈，揾到份安穩。咁其實嗰個力量係大好多。 是啊，所以点解啊？我终于明白啦，因为譬如我哋啲静心老师咧，通常咧好多时咧，我哋会系祈求。首先咧，好得意嘅，即系上集同阿二哥唔记得讲添。咁我哋静心老师咧，其实好多时咧就用个人出发嘅。我哋祈求咗自己嘅幸福快乐之后咧，跟住就会延伸到家庭啦，我哋嘅家庭幸福快乐啦，跟住再攞一层咧就会系社区嘅幸福快乐啦，跟住再攞一层咧就会系世界嘅幸福快乐。终于明白呢，阿 Shana 你讲得好清楚，终于明白呢个回向呢其实就会系咁样嘅原因。咁我成日都会諗啊，点解我要祝福咁，即係越搞越大呢，好似越嚟越犀利咁，其实原来就系因为咁样。 咁亦都我哋系整体嘅一部分嚟。 系啊系啊系，即系其实就将我哋嘅爱去同越嚟越多人嘅分享咧，其实将大家个气场或者能量普遍上系改善咗咧，其实每一个人咧在其中，包括我哋咧，其实都会受惠到嘅。时间差唔多咯，咁其实我哋第一次时间差唔多啦，咁转头我哋再翻嚟讲翻祝福有乜嘢其他嘅力量，同埋点样应用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咧？好，转头翻嚟讲讲。